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陪夫人奔丧后回京，行至居庸关一带，却碰上了几个骑兵闹事。 骑兵是大清倚重的中坚力量，这个骑它可不是骑马的骑，是八旗子弟的骑，不能眼瞅着让骑兵就这么衰落下去了。经兵部和户部商议，决定增加一批养育兵。养育兵就是候补兵，只给饷银和饷米，不给丁粮和马钱。莫尔骑士增加了20个养育兵的名额。在左领大人看来，避免争吵的最好办法就是论资排辈儿。十几岁的养育兵熬上七八年晋升为守兵，再由守兵晋升为战兵。要想成为领取2两月银的马兵，那可就得熬到40岁左右才行了。骑兵们在居庸关一带一耕一防，当差的时候巡查地面缉拿盗匪，不当差的时候呢，在家里边种地。由于常年成平无事，居庸关的骑兵成了战时无用、闲时生非的老爷兵了都。平日里当班那是虚应差事，一有空就回家料理私活。为了改善生计，他们与家人一块开煤铺、开站房，经营铁匠铺或者茶水店。在八达岭的关沟里，人们经常能看见身穿号衣的骑兵与老百姓混在一块，卖肉、买炭、买柴的。骑兵们当差如同去工械上班，日出点卯，日落回家。平日里这个饭食由家属们做好送到岗位上。每逢春秋两操，全体骑兵到教场集合，此时这个场面熙熙攘攘，如登春台啊，反正就没点军人模样了。婆婆媳妇们拖儿带女坐在树荫下嗑瓜子儿唠家常，穿针引线缝衣纳鞋底儿。骑兵们的口号声和女人们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别说倒别有一番情趣。但是这人越多，事情就越难办。莫尔骑士多了20个养育兵，反而惹出一大堆麻烦来。年长的骑兵像大爷似的消遣， 把苦差累差全都派给养玉兵。养玉兵呢，资历浅薄，只好忍气吞声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小媳妇熬成婆。关沟有四个关口，南口关、居庸关、上关和北门的锁钥关。这些关口不是睡卡，要是四个关口全都拦路设卡勒索商旅，难免闹得物议沸腾，万一惊动了皇上，非得倒大霉不可。但是50个骑兵和20个养玉兵守着卡脖子地段，那怎能不生出非分之想呢？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设卡收费，可却能以搜查匪盗的名义刁难过往客商。在山西、蒙古和北京之间走动的商人都是有钱的主，大商人有上百峰的骆驼，小商户也有两三辆骡子车，转运的货物少则十几担，多则上千担。要让他们把货包一一打开，那这耽误的功夫就扯了，谁消受得起啊？明白小事的商人自然懂得花钱免灾，但是干这种事儿得把握好分寸，否则可就有勒索之嫌了。话说这一天，在居庸关当值的是萧齐孝康六爷，他这个本名叫莫尔齐康顺。今天应该有8个人当差，但是只来了6个。过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外号叫黑瞎子的根义才晃晃悠悠朝少尉走来。什么叫根义呢？就是罪犯家属。依照大清律，内地民人一旦犯了重罪，家属就要跟着受牵连，发配给驻防各地的骑兵当包衣奴才。莫尔齐氏每家都有一个包衣奴才，他们不仅替主子耕田打柴烧水做饭，还替主子当差站岗巡查地面。黑瞎子的主子叫康庄，是个领催。领催是什么呢？级别最低的8旗军官。在关城开了一座茶馆兼赌场。康六爷一看黑瞎子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眼睛一瞪：哎，我说你们家主子又干什么去了？这黑瞎子呀，是个13岁的半大孩子，山东聊城人，穿一身骑兵号衣，袖口上有领催衣花，腰上挎着一把刀。知道底细的人说他是包衣奴才，要不知道的呀，还以为他是个小军官呢。黑瞎子长得黑瘦，这眼睛也不大好使，近视眼，所以才有了黑瞎子这么个绰号。这俺家主子说老太太病了，叫俺来替他。黑瞎子生在旗人家，长在旗人家，与旗人混得精熟，没把康六爷的责问当成大事。康六爷和康二爷是叔伯兄弟，康二爷是堂兄，官衔却比康六爷低。康六爷也没辙呀，干骂一声：这康老二又他娘耍赖皮，吃皇粮不干皇差，你下岗之后告诉他，干脆让他给你抬级入旗，让他给你当包衣奴才得了。骑兵们全都咧嘴讪笑。黑瞎子一看，哎，这队列里边只有一个人是正儿八经的骑兵，其余5个人中有3个养玉兵，还有俩包衣奴才。康六爷喝道：如烈。黑瞎子挺胸收腹，站到队列里边。康六爷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痰来，拧着个眉毛教训道：我说在关口当差要有眼力劲，什么钱该收什么钱不该收，收多少心里可都得有一杆秤，官商不能收，公差不能收，民间商贾可收但又不能强收，要想法子让他们主动孝敬，流民乞丐不必收，这种人妈穷得叮当响，没油水，白耽误功夫。附近的村民也不能收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都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 即使如此克制，当一天差也能收1000多个大铜子儿。但这笔钱不能独吞呢，得分肥。 萧齐孝分四成，领崔分两成，剩余的分给当值的骑兵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一个头戴羊皮暖帽的壮年汉子堆着笑脸走到关门前，对康六爷说：“ 军爷，我有两辆驼车和30峰骆驼要过关，犯了点皮货，请关照。” 说罢递上一个桑皮纸包， 哈，这是给弟兄们的茶水钱。 康六爷低头一看， 啊，一包道光通宝，大铜子儿啊，40来个。 木着个脸一抬手，过去。一个半老徐娘走过来，一手挎着个竹篮，一手牵着流着青鼻涕的小孩。康六爷没盘查，任他从关门洞下过去。再后面是一个戴红缨暖帽的中年人，比手画脚指挥着4、5个伙计赶过了一群羊，足有400只啊。那个人递上一张凭照，康六爷一看，哟，内务府的裁判，这他可不敢勒索，一抬手放过去了。师爷庆奇和张秉忠的骡子车走到关门口，黑瞎子把胳膊一横，我说：“这站住！”他见车上有一只挂着铜锁的大木箱，以为这是碰上有钱的主了。张师爷见状呢，跳下车，从袖口里摸出一张名次来，上面有文华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穆张阿的字样。官员出行啊，通常携带兵部清吏司颁发的刊盒，很少有用名次的。张师爷以为穆张阿的名次比刊盒管用，可他万万没想到一件巧事儿，这黑瞎子呀，他不识字。他见这名次上边没有红膜印鉴，认为是可以勒索的那种商贾，厉声喝道：“这打开箱子，俺们要检查。”张师爷知道这是碰上了貂皮军棍了。 小兄弟，居庸关不是睡卡，凭什么查我们的车呀？ 黑瞎子脖子一挺， 奉上司的命令，查不法商贩携带鸦片。 张师爷一脸不屑， 哼，还真稀罕，鸦片烟土向来是出关往北走，可没听说过从关外往关里贩运鸦片的。黑瞎子的圆脸拉成了长脸，厉声喝道：“ 少么啰嗦，打开箱子。” 张师爷也把脸一拉，嘴硬：“你可知这是谁的车？是军机大臣穆张阿大人的私家车。”黑瞎子孤陋寡闻呢，他不知道穆张阿是谁，眼珠子一咕噜，斜睨着张师爷：“他妈拉大旗做虎皮，什么穆大人水大人呢？俺不信，就是金木水火土大人一起来，他也得查。箱子打开。”满文师爷庆奇见一个少年骑兵满口的不敬，也跳下车来了，冷不丁用满语讲了一句：“叫你们左领来。”可是这黑瞎子他没听懂，以为庆奇讲的是蒙古话呢。 这是啥事？我俺不懂鸟语，打开箱子。 庆奇见他穿着骑兵号衣却不懂满语，明白了8、9分了。冷笑一声，他改说汉话：“ 我看你不是正经骑兵，是个假冒的包衣奴才。” 黑瞎子一听坏了，一脸尴尬，让人一语道破呀，支吾了一下：“我这……”然后他回过头去喊：“ 康六爷，有两个商人不让查，还假冒什么木头大人。” 康六爷像螃蟹似的横着膀子走过来：“ 妈，什么人这么嚣张啊？啊！” 张师爷脑筋一转，他要戏弄一下这群丘八，一张怒脸一转瞬变成了笑脸，对康六爷行拱手礼：“ 军爷，我家主子在后面的车上，我做不了主， 只要他发话，您想怎么查就怎么查。康六爷没搭理他，由着步子绕到第二辆车前，一接这个毡布，见车上堆满了皮张土产。走到第三辆车前，一接毡布，还是皮张土产。他越发相信这是商人的车了，于是他朝着第四辆骡子车走去，抓住车门把手，猛地一拉，车出来，检查。一股子冷气钻入了车厢，里边没人吱声。康六爷扶着门框沿朝里头一探头，嘿嘿，里边坐着俩女人。岁数较大的那个呢，梳着满洲发饰，发髻上插着金簪银钗，身穿一品诰命夫人装，八宝水瓶下摆上绣着江崖海水花纹，脖子上挂着108颗玛瑙串成的朝珠，双手捧着一个铜暖炉。另外一个14-15岁的姑娘，珠光宝气，环佩叮当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只有军机大臣、六部尚书和外省总督的夫人才能穿一品诰命夫人装。康六爷立马意识到，坏喽，我挡了大人物的驾了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他扭头朝最后面的车望去，只见6个嘎什哈骑着高头大马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跟了上来。康六爷赶紧放软了口气，支吾道，卑职不知是夫人的车驾，梦浪了，请夫人见谅。车内的诰命夫人正是穆张阿的女人格日乐氏，她用不屑的目光瞟了康六爷一眼，没说话。旁边那小姑娘神气十足，眼皮子一翻，气哼哼道， 你好眼力劲儿。 说罢猛拉车门，正好夹住康六爷这手指头，哎呦我手，一声惨叫，指甲缝里都夹出血来了。人小姑娘假装没听见，银铃般的嗓音往高处一挑，走。车夫一甩鞭子，驾，两匹骡子一使劲，这车嗖的一下就动起来了。康六爷捏着血乎乎的手指头，眼睁睁看着六辆车滚滚而去，他在这自言自语， 哎呦，这真他娘晦气。 回头一看，黑瞎子傻不愣登站在那儿，不由得一股怒气涌上丹田，一巴掌就过过去了。好家伙，要多想有多想， 你他娘的，哎呦，你好眼力劲儿你。 他又把这话给了黑瞎子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太阳偏西时，六辆马车和骡车首尾相接，出了南口，进了兴盛客栈。这家客栈老板叫唐成，人称唐掌柜。张师爷把名次往柜台上一放，唐掌柜立即堆出笑脸， 哎呦，是穆相爷光临小店啊。 他回头高声呼唤， 小二，找几个伙计给客官卸车，把马牵到马厩里，哎，喂上好饲料啊。哎，小三儿，哎，掌柜的，给客官端水烫脚， 好嘞。 然后他转过脸笑盈盈地说， 我们这儿南房可是最好的客房，不巧得很，今儿个有几个赴京会试的举子到这儿游观，让他们给定下了，不过我这就叫他们挪地方，让他们搬到西厢房去啊。哎， 张师爷说，哎，穆相爷不愿扰民，也不想张扬，你别说是我们占了他们的房子，就说有客商过境，当然了，我们不会亏待他们，他们的住宿费我们包了。 哎，是，那感情好。 唐掌柜点头哈腰忙活去了。吃罢晚饭，天可就黑了。穆张阿在南屋里伴着油灯读邸报， 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。 什么鸟客商这么牛皮？掌柜的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，你讲不讲信誉啊？ 钱江等四个参加会试的举子趁着闲暇到八达岭游观，天擦黑的时候这才回到客栈。唐掌柜那可是经历过各种场面的人，晓得公车举人都是禀赋各异、才高八斗的人物，群英会试的来到北京跳龙门，跳不过去是埋没的乡党，跳过去了那可就是国家名士，万一得罪了潜在的贵人，那难免可要遭报应。唐掌柜满脸歉意， 哎呦，诸位客官，诸位客官啊，都是鄙人没交代清楚，店伙计们搞混了，这才闹出差错来。这样吧，诸位的住宿费免了，晚饭也由本店包下，每人送一碗刀削面，另加一碟小菜，各位看怎么样啊？啊！ 唐掌柜又是道歉又是赔补，几个举人呢，也就就是下坡，很快安静下来了，然后把随身杂物搬到了西厢房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厨子做好了晚饭，店伙计一声招呼，钱江等四个人转回正厅。撩忍坐在一张圆桌旁，钱江问道， 有什么酒啊？ 唐掌柜说， 牛栏山二锅头，还有本地的村酒，这二锅头可是远处购来的，贵，嘿嘿，我们村酒便宜。 钱江说，既到贵地来，就饮贵地酒，来一坛子村酒，再加一盘驴前肉。唐掌柜解释道， 这村酒和驴前肉可是要单算钱的，不在馈赠之内啊。 钱江敲着筷子，知道知道，你只管端上来。林则徐离京之后，钱江留下来参加会试，搬进了江苏会馆。他穿着官服，其余三个人呢穿布袍。四个举子全都是江苏人，原本大家不相识，在会馆待了十多天混熟了，大家伙每天温功课、猜考题、背诗文，日子过的是单调乏味，那能有趣得了吗？离春闱还有一段时日，大家想散散心，他们听说钱江在国子监读过书，对北京十分熟悉，就请他领着大家伙去长城游玩。钱江和哥儿几个合雇了一辆马车，冒着寒气这才来到的南口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店伙计端上一坛子村酒给四个人斟上。钱江说，这饮酒得行酒令，不然喝着没滋味。一个叫吴小晴的举子拿起筷子， 对，我同意，钱兄你说行什么酒令？ 钱江说，咱们呢就做个文字游戏，集媳妇两句诗，这诗中啊要带英雄二字，而且还要点出英雄的名字，说不出来的罚酒。吴小晴一听应和道，哎，这主意好啊，三国时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咱们啊来一个书生毒酒论英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钱江和这几位参加会试的举子是如何行酒令的？对于军机处的三位阁老，钱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